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有这么一条新闻，前门大街商业街区内，包括内联升、月盛斋、盛西福在内的部分老字号商家收到了物业方发出的清退通知，可能将要撤离前门。消息传出也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这些老字号难道真的要走了吗？根据介绍，前门大街的产权运营方已经表示，这次调整的14家商户都是2017年底合同到期的商户，其中包括了6家老字号商铺，还有其他8家旅游商品店。目前的运营方也已经和商户进行了洽谈，其中老字号商铺大北照相馆、月盛斋、盛西福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会继续在原址经营，内联升正在洽谈当中，而易德城、苏州稻香村等商户将不再续约。新闻先说到这儿。其实呢，对于老北京来说，像是内联升、月盛斋、盛西福这些名字，那都是如雷贯耳，也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过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些老字号现在可能就离得有些远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跟大家一块聊聊这几家老字号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今天呢，就按照这从头到脚的顺序来吧。第一个就得是盛西福了，因为它是一家帽子店。其实啊，北京的盛西福帽店是天津盛西福在1937年开设的分号。最早盛西福帽店创办于1911年，创办人名叫刘锡三。刘锡三呢，是山东叶县沙河镇人，家中世代务农，幼读诗书，粗知礼仪。有一年他的家乡受灾，农田欠收，他就到了青岛一家外国人开的饭店里打杂，后来又到了一家洋行做业务员。负责什么业务呢？负责的是下乡收购草帽辫。这草帽辫呢，是用来制作草帽的，洋行把它收来运到国外，制成草帽再返销国内，以从中获利。刘锡三聪明过人，在洋行里干了几年之后，对草帽辫的质量、品种、产地以及草帽的制作工艺等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就决心攒钱做自个儿的买卖。1911年，刘锡三跟人合股在天津的故邑街开了家盛聚福小帽店，苦心经营了6年，又在天津的法租界独自开了一家盛西福帽店。没错，这回名字改了一个字儿，这店名取的是有讲究的。盛字是希望买卖兴隆昌盛，西字就是取自己刘锡三名字中间的这个西，自己开买卖嘛，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而福字呢，既是因为刘锡三的乳名叫来福，又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盛西福的商标也有讲究，是在盛西福三个字的下面用草隶连成环形，中间三顶帽子成品字形，下面是三帽商标四个字，从上往下顺着一念，刚好是西三。刘锡三办帽厂的时候正值民国初年，人们剪掉了清朝遗留的长辫， 摘掉了瓜皮小帽，总要有新式衣帽来替换。刘锡三就适时地引进了英法美等国的呢帽，也在时髦市场一炮打响。刘锡三意识到，要想使盛西服的帽子高别人家一筹，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不惜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全套的电力制毡帽的设备，还重金聘请了制帽技师，专门从事新样式的设计和质量把关。他还考虑到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且派他的大徒弟三赴日本考察学习，不到几年功夫就添了八九个专业工厂，比如皮帽厂、电帽厂、缎帽厂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锡三先后在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青岛和武汉等地设立了20多家分店。盛西服在北京落脚是在1936年至1938年间，西单北大街、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和沙滩的四家盛西服帽店先后开业，都是由他的大徒弟常瑞福来主持的。1946年以前，北京盛西服的帽子都是由天津总号工厂来供应的。1946年以后，改由自己在北京找小帽作坊加工。虽然作坊小，但质量要求是一样高。小帽作坊加工产品采取的是领料加工，也就是在盛西服领料，按盛西服的工艺要求加工。比如一种硬胎三块瓦皮帽，就十分费工费时。首先制作帽胎，一律要使用新棉花，缝制之后还要用棕刷子往上抹浆子，而且要把浆子透进胎里去。抹完浆子还得放进火箱里烤，出了火箱还得用红烙铁熨，要把这个帽胎给熨熟了。这里说的这个熟呢，是制帽业的一句行话，就是外观微黄，帽胎既硬挺又绵软，这样做出来的帽子戴上去之后不仅舒适，帽子还不会变形。帽胎做好之后，再用一层豆包布包起来，豆包布上再附上皮面，这还不算完，还要再进一次烘箱烤。您听听这工艺，绝对是丝毫马虎不得。1956年王府井的盛西服帽店实现了公私合营，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外的一些政府首脑都曾经在盛西服订过帽子。头顶盛西服在当年是人们在生活上追求高品质的一种象征，如今能掌握盛西服皮帽制作工艺的技师已经不多了。为了让这项优秀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下去，我们也需要给予它足够的保护和支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几个大家耳熟能详但又不一定知道他们历史的老字号。刚才我也说了，今天的出场顺序呢是从头到脚。那说完了盛西服帽子，咱们就从头顶到鼻子来继续聊聊老字号易得成鼻烟。这熟悉中国历史或者爱好古玩收藏，甚至喜欢看清宫剧的人啊，可能对这个鼻烟壶不会陌生。这个鼻烟准确说呢是个舶来品，是跟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的。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距离鼻烟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易得成在南京成立，后来又搬到了天津的故意街，鼻烟也在清朝皇帝的推崇下流传的更为广泛。到了乾隆年间，已经是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有类于饮食睡眠不可一日缺其事。那个时候易得成鼻烟也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时易德成在天津和北京一带都很有名气，他们制作的上品飞烟长期被皇宫采购，很多京津梨园行的名人以及外省的客商都经常到易德成购买鼻烟。易德成鼻烟一时间成为了身份的象征。易德成鼻烟是去花香、药香、烟香的味道，通过鼻腔吸闻达到提神醒脑、开窍清新、闭翳的作用。制作工艺极其考究复杂，需要在研磨极细的优质烟草中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再用鲜花九次熏制后密封陈化而得。光是一套采花熏烟的周期就要耗时半年之久。熏好的烟还要放在陶罐中储存，放置四年以上才可以上市销售，而出售前还需要再用鲜茉莉花熏制一次提香，这样才能使鼻烟的品质进一步升华。现在年轻人喜欢用香水，都知道香水呢有前中后调，而易德成的鼻烟也保持着类似香水的前中后调，前有香气，后有余香。鼻烟在中国的鼎盛时期，随着鸦片的入侵和卷烟的兴起而宣告结束。不过易德成的历史却没有就此终结。到1956年，鼻烟的年销量已经超过30多吨，成为当时我国生产鼻烟最早、最大的老字号企业。1966年，鼻烟被列入四旧，经营了256年的易德成鼻烟被迫停产，开始了长达40年的蛰伏。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经历长时间的断代，知道和了解鼻烟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易德成鼻烟第五代传人叫张元林，16岁那年，他因为父亲多病，自己接过了易德成的生意，并且学习制作鼻烟，成为了新一代掌门人。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原本以为易德成的鼻烟就这样被淹没在旧时光里了，没想到从事医药行业的马卫东找到了他，想要恢复易德成鼻烟的生产。张元林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传统鼻烟的制作人。为了让易德成鼻烟技艺流传下来，张元林把过去存的五六百斤鼻烟无偿赠送给了马卫东，还将制作技艺也一并传授给了他。2005年，在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鼓励支持下，易德成鼻烟终于恢复生产。从此，易德成鼻烟以张家继承了五代的方式结束，从第六代开始成了师徒传承。而易德成文药制作技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前门大街上的几家老字号商铺，按照这个从头到脚的顺序呢，刚才说了盛西服帽子和易德成鼻烟，接着往下走呢就到了肚子了，咱们来聊聊吃的，说说这著名的月盛斋。在前门大街路西把口和正阳门城楼隔路相望的地方，有一家古色古香的门店，门楣上是黑漆金字的牌匾，这里就是驰名中外、以制售五香酱羊肉而闻名的清真老字号月盛斋。走进殿堂可以看到一个说明牌，上面写着本斋开自乾隆年间，世传专做五香酱羊肉，下令烧羊肉，均称醇香适口，与众不同，前清御用上等礼品，外省行侠、各界主顾无不赞美，天下驰名，只此一家，请君赐顾，想请任名马家字号，恕不置物。月盛斋的全名应该叫做月盛斋马家老铺。乾隆28年，也就是1763年前后，居住在广安门内牛街的回民马庆瑞，经亲戚介绍去东郊民巷的礼部当临时差役，为举办祭典时看管供桌，顺便帮御茶膳房做些杂活。 每次他干完活会分到一些贡品寄羊，自己吃不了就担到街上去卖，收入还不错。他就辞去了差役的伙计，改做收购寄羊。前门外的荷包巷子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马清瑞托人在这里找了块一米左右的小地方，每天推着小车来卖生羊肉。他的买卖比以前好了，但赚的钱还是不多。马庆瑞看供桌的时候，跟御膳房一位专做羊肉的厨子关系很好，马庆瑞就暗自留心偷师学艺。附近的居民不少人都认识他，也知道他曾经在御膳房帮过忙，从中学了些手艺。当时人们都认为那御膳房的厨子手艺是最高明的呀，因此人人都想尝尝。加上马庆瑞做的酱羊肉味道也确实不错，顾客也就越来越多了。乾隆40年，马清瑞在东郊民巷的户部街租到三间房子，后来又把房子买了下来，终于选择吉日开张，从流动的摊位变成了固定的店铺。经过反复思考，才把店名定为月盛斋，取的是月月兴盛之意，兼营生熟羊肉。后来马清瑞的两个儿子马永祥、马永富继承副业，并且得到了太医的帮助，对原来制作酱羊肉的调料配方进行了改进，以丁香、砂仁、肉豆蔻、桂皮、大料等为主，外加酱和盐等辅料来调味。用这个配方制出来的酱羊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有温脾胃、消食理气的作用。在工艺上要求必须做到选肉精细、调料考究、制作严格、成品上乘。一时间月盛斋酱羊肉名声四起，不仅京城争相购买，外部各省也有不少销量，甚至声名远播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清朝光绪12年，也就是1886年，那个时候月盛斋已经是第四代传人在打理了，宫里特地给月盛斋发了一个进宫腰牌，作为送酱羊肉御用，出入宫门不用受盘查。据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爱吃月盛斋的酱羊肉，这也是现今说明牌上乾清御用的典故。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由于日本人占了北京，羊肉不好买了，月盛斋只能勉强弄到些牛肉，也就改做酱牛肉了。当时月盛斋的第五代传人马玉正值年轻，他不能看着全家等钱吃饭，自己干脆由前门乘火车冒着战争的危险到张家口买回一只或者半只羊，自己背回来煮了再卖。为了逃过抓兵和抓劳工，他提前从父亲那里接过了月盛斋掌柜的称号，维持着月盛斋的买卖。1956年月盛斋公私合营，马家人抛弃了义不传外人的思想，新的月盛斋也从此更为欣欣向荣，真正成为了名扬四海的京城老字号。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说的是前门大街上的一些老字号店铺。时间有限，不能把整条街上所有的老字号都介绍一遍了。不过今天呢，咱们是按照从头到脚的顺序来说的，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呢，要出场的自然就是内联升布鞋了。内联升始建于1853年，创始人赵廷是武清人，早年在京城一家制鞋作坊学做鞋，因为悟性极高，很快就学得了一身的好手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呢，这位赵廷呢，是积累了丰富的客户人脉和一定的管理经验之后，决定自己创业了。很快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天使投资人，京城一位人称丁大将军的贵人资助了他万两白银。 赵婷由此创办了内联升靴鞋店。内联升这个名字啊，也一样有讲头，内指的是大内宫廷，联升意思是顾客穿上这家店制作的潮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内联升是以制作潮靴起家的，特色是千层底儿的布鞋，这鞋底儿虽然没有一千层，但是也有32层那么多。千层底儿的鞋底儿每平方寸的面积都要用麻绳纳上81到100针，针码分布均匀，产品全部都是手工制作。内联升的布鞋透气吸汗，避免脚汗的淤积，可能使人感到闷热湿。适当垫高脚跟的设计，既能保护足弓，还具有防滑的效果。这些特色也都体现着浓浓的匠人精神。据说当年内联升把来店做鞋的文武官员的靴鞋尺寸、式样等都逐一登记在册，如果他们再次买鞋，只要派人告知，就可以根据资料按要求迅速做好送去。一本详细记录京城王公贵族制鞋尺寸、爱好样式的《履中备载》也由此而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内联升打破了专营男士靴鞋的传统，增加了女鞋、绣花鞋还有解放鞋等产品。1956年到1958年，鞋店完成了它经营方向上的转变，由私营变成了国有企业。从此内联升千层底儿布鞋成为了北京名牌产品，并且走向了全国各地。回到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新闻，中国老字号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高以道就说，一些老字号啊，在前门大街经营10多年，也为前门树立了品牌形象。不过老字号也应该主动转型创新，对于这些老字号的店铺来说，在传承的基础上还得想办法跟上时代。咱们以内联升的布鞋为例，以前买他们布鞋的顾客呢，都是以中老年居多，对于穿惯了运动鞋的年轻人来说，传统的布鞋似乎显得有点陈旧老气。但是从2010年开始，内联升也开始转变了，首先是拓展网络电商的平台，其次还运用文创的元素为自己减龄，包括和众多的热门影视、迪士尼、愤怒的小鸟游戏以及时尚秀场进行跨界合作，在鞋面的图案、花色、样式上添加更多个性化的时尚潮流元素，老字号也焕发出了更多的新生。今天关于这些老字号的历史和故事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送出一首容祖儿带来的《重生》，破茧重生，焕发新的光彩。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心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